我不想受束缚，只要自由自在。 哔哔哔哔巴啦啦，哔哔哔哔巴波勒，哔哔哔哔巴啦勒，哔哔巴勒。 政治是什么？民主怎么做？看你服气不服气，五十一比四十九，国语和台语，闽南或河洛，看你在意不在意。 从前你是怎么了？